自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以下是一次香港政府公务员以及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卫生署招聘一级物理治疗师，政府新闻处招聘助理新闻主任负责一般工作，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招聘二级系统分析和程序编制主任。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劳工处招聘合约资讯科技经理，香港消防处招聘兼职合约社区计划助理，负责社区应急准备，和兼职合约社区关系助理，负责招聘、训练和考试。卫生署招聘合约医务化验员，教育局招聘首席课程主任负责资优教育，项目主任、兼职项目主任、学校行政事务主任，一系列的教学助理和电脑技术员。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以及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报告完毕。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各色其色啊！呢、這个叫做我哋唔需要话边一个好啲，然后将一个叫做所谓好啲嘅咧，就去替代咗嗰个大家有意见。其实系无需要咯，你唔需要去猛喺度指住人哋嗰啲嘢，我唔中意食，就等人哋都冇得食。 星期日下昼两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香港话剧团桂冠导演毛俊辉， 疫情对我哋所有各行各业都有好大嘅打击嘅，尤其是好似演艺嘅工作啦，咁我哋需要喺观众面前演出噶嘛，咁但系呢个演出咧就受到好大嘅限制，咁但系你讲再停咗落嚟咧，我哋会失咗啲嘢噶，咁所以唔可能话停晒嘅，啊，所以喺个好困难嘅情况之下，我哋都要继续尝试有演出，继续去做我哋工作。咁但我自己咧就觉得，我哋一定要利用呢种所谓危机嘅时候，有危有机啊嘛，我哋可能发掘更多新嘅嘢出嚟，更精彩嘅嘢出嚟，咁至回馈俾观众。咁呢个系一定要有嗰种精神，至可以去打破佢。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CIBS Rebroadcast， 佢系 Emma， Let's go on air， 佢系非洲裔香港人，佢嘅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喺第二电波讲出比亚法拉一个被遗忘嘅故事。 Your idea, your voice，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我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妥协。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星期五咁啊，嚟到星期五咧，呢个题目咧就好啱切啊！呢个礼拜嘅发生嘅事，咁咧就讲选举嘅意义。咁啊，啱啱咧就美国大选都未完毕， 有排完添， 有排啊， 有排都未完。 我睇票就投咗啦， 票仲系开票咧，仲未开晒。咁啊，但系咧又有官司。 又有咧好多臨審嘢。咁誒，一陣我哋講講咧，即係如果個點票係冇結果，仲未有結果，又會點呢？ 哇！ 唉，咁啊， 好複雜啊， 好複雜啊！唉，咁啊，先 首先講一樣嘢先，咩叫選舉先？即係中文呢兩個字，其實選同舉兩回事。 兩件事。 咁啊，最早期應該係去睇漢朝啊。所謂舉者，舉戰也。漢朝嘅時候咧，就未有科舉噶嘛。即係科舉就到唐朝先至正式開始有噶嘛。 係。隋唐。 隋唐啦。咁跟住即係其實最早都唔係話好似我哋想象中咁嘅，正式去到即係好嚴密，又話八股文咧、click crack 嗰啲咧，就差唔多去到明朝先係嘅。咁以前嗰啲我哋唔講啦。咁就係話喺唐朝嘅時候咧，就有所謂舉啦。舉係咩咧？就叫察舉啊。察就觀察嘅察，舉咧就是舉戰嘅舉。咁就係話你漢朝咧統一咗全國，雖然嗰陣時版圖係細啲啦，唔同而家爭好遠，我諗一半都冇啊。咁但係都需要好多官噶嘛。咁點辦咧？咁通常咧就有兩個方法，一個咧就喺嗰啲大臣啊嘅嗰啲貴族啊或者大家大户喺世家裏邊咧揀啦。咁咧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話要喺全國嗰度，就叫啲地方官。或者嗰啲地方嘅紳士，你睇下究竟咧，即、就、係、是、你自己嘅鄉下或者地方有邊個咧係有才能之人、又讀書好嘅，或者諸如此類，咁嗰啲咧就叫舉啦，即係你察而舉之。舉咗現咗上去咧，就由皇帝方面咧再嚟而家我哋講 欽定， 係就過濾過，再 scan 過、screen 過，咁嗰啲就叫做選啦。咁所以中文咧。就將佢變成選舉呢兩個字，先有舉戰，然之後咧就有揀選，係嘛？咁你譬如話而家美國咁，或者香港都美國就因為係採用基本上採用兩黨制嘅，所以你見到咧就先有黨民主黨同埋共和黨裏邊嘅初選，咁然之後咧就知定咗一個候選人出嚟，譬如選總統，甚至你而家選國會都係嘅，即係佢都係跟翻嗰個地方，即係先舉各個黨或者地由下邊舉戰一啲人上嚟。咁然之後咧，上頭咧就負責去揀選，咁視之為選舉啊嘛。 不過選舉呢個的而且確個概念咧，係真係隨住唔同嘅時代咧，係賦予唔同嘅意思嘅。 係， 好似阿馬次咁講，即係我哋以前古代嘅時候嗰種嘅有選有舉嘅一個情況，其實某程度上係依附住可能係。某一批人，甚至乎是一個人的某些的意志或者某一些的規矩，而從而去定一個挑選的 原則上是全國由下而上。所以呢最初的外國人來到馬可波羅諸如此類呢就認為哇先進到鼻。在歐洲沒有這樣東西的。喂大佬你不知道在哪個地方那裡耕田那個仔我算你叻到會飛啊！ 都唔話知你， 都做唔到官噶，冚唪即係全部咧。 你唔係貴族都難誒， 唔係中國都有。中國喺魏晉嗰時講門第啊，我哋讀中國歷史就知啊，講門第講世家就係啦。咁即係話所有嗰啲官啊，同埋政府嘅行政人員，全部都喺呢啲門第、呢啲豪門大户嗰度揀出嚟嘅。所以嗰陣時咧，即係你係有錢嘅，又有呢個勢嘅，譬如好似謝家，大家都知啦。 王謝堂前燕嗰 謝前燕啊嘛，所以王家同謝家兩家。就好犀利嘅，所以嗰啲有錢人咧就老虎都搏命生，因為你生咗仔咧，你就可以去做官啊嘛。咁你喺政府裏邊咧，越多你自己嘅家人去做官，你係咪個勢力越嚟越大啊？都唔可以講錢啦。咁但係即係正式嚟講咧，即係中國你諗下漢朝差唔多係公元前二百年到啦嘛，即係秦朝統一。統一全國咧就係公元前221年啊嘛，咁然之後打咗十幾年，佢統治咗十幾年啦，跟住又楚漢相爭啦，咁其實公元前已經開始漢朝有呢個制度啦，就有察舉，然之後揀選，咁呢個真係好先進啊，咁問題就係話好似阿黃仲遠你話齋咧，到而家啊，即係嗰個選舉嘅意義就有兩回事啦， 係啊，需唔需要就係、是、嗱？加入一啲嘅例如嘅普世，我哋嘅所谓嘅普世概念，例如係一个自由嘅、平等嘅，係啦，开放嘅， 就大件事啊！ 中國就從來冇平等，即係一路個歷史落嚟嘅，係可以開放。但係冇咗平等 嚇，同埋唯一大嘅改變咧，所謂現代同前現代嘅分別咧，就係話以前咧就係、 朝廷喺度，你哋舉荐察舉，我就朝廷負責選嘅， 系 啊，但系而家咧選正式嘅所謂民主選舉就人民選嘅，每個人有個票嘅。咁當然呢個係逐步嚟嘅，就算西方最初贊成呢個 選，都唔係咁樣嘅。 佢就嚇認為第一女人唔選得， 啱啊，古希臘淨係男人先至可以選嘅， 種族又唔準喎，嚇種族又唔得嘅喎。 種族直情唔當你係人添嘛！如果你睇美國， 宗教都係噶嘛，即係以前係某一啲嘅教派先至可以做到一個選舉。 你係黑人咧，或者係納雜咧，就已經唔受 你 玩㗎。 你記 唔 記得美國最初1776年就獨立啦，跟住1790年開始第一次人口普查咧，黑人唔當係人， 唔當啊， 當五分三個人喎，嗰度好過癮嘅喎，0.6%，咁你即係。即系唔，所以咧嗰阵时咧，佢得五第一次人口普选我睇过啦，佢得五类人嘅啫。第一至到冚冷咧，一至四类系咩咧？叫自由人，即系啲白人啦。吓咁啊，红番又唔选，原居民印第安人唔当嘅系人， 唔当 嘅 人， 人口普查唔查你嘅。咁然之后咧，第四第五类咧就叫做黑人，但系系奴隶嚟嘅。咁嗰啲咧就当五分三个人，所以最初美国嗰啲人口咧就假嘅。因为嗰啲黑人当系一个人， 不如咧蒙住面嗰啲贼咧， 系 就当系一个人喎。 系啊，你系白人得， 贼 就 当喎， 贼 就 当噶， 贼就当一个人喎。咁咧即系好唔公平嘅。但中国人咧，点解话唔公平咧？ 系 中国人咧都有奴隶嘅， 系有。 你咪话中国人冇奴隶喎？喺商下商周嘅时候咧，一样有奴隶。咁啊，啲奴隶咧又系唔当。 不当是一个人的一个计法， 咁啊推选选出举咧举出嚟咧， 系啊， 有好多职业咧系受歧视噶，吓 系啊， 譬如你系唱戏嘅 戏子， 系嗰啲 优，古代叫优， 唔当你系 或者灵啊，或者灵都系， 唔当你系人啊，唔当你系被选者，咁啊当然咧忌都不能啊。 盖都唔得啦， 盖又唔得， 乞衣都唔得。 系嗰啲到明朝、到元朝嗰时候，直情分开好多等啦、等级啦。 咪至于呢度，我又想岔开一笔讲少少，就系话咧，即系你见到而家嗰啲武侠小说咧，尤其有个叫温瑞安啦，写嘅四大名捕啦，佢唔知道捕快咧 都唔得 嘅。喺古代咧就系至管讲嗰啲啊，唔入流嘅，唔当你系人嚟嘅， 又唔当你人咧。 同埋咧，族谱唔写你个名嘅。祠堂分猪肉又冇你份， 女人又唔当。 女人就亚里士多德都嗰阵时代，即系希腊都唔当噶啦， 女人咧 雅典都唔当噶啦。 女人喺族谱咧，喺清朝嘅时候咧， 名都冇啊， 唔落名噶喎。 系 咁啊，落一个几姑几姑嘅啫。 同埋乜门即系譬如楼门王氏咁， 识啊，识即系嫁去王，嫁去识王咪识王咁解啫。 系阴公嘅啫， 系好阴公。 系啊，所以我哋问亲啲人咧，喂，孔子阿妈叫咩名？ 冇人知噶。 孟母叫咩名？王仲远你噏唔噏得出？你都噏唔出喎。岳飞阿妈叫咩名？岳母咯。 孟母咯。 孟母岳母啦。佢本身叫咩名咧？十个我问十个，十个都讲唔到。 系得咁巴闭咧，就系孔明啊，即系诸葛亮老婆咧，丑样啊，就知咩名嘅喎。唔系你都唔知咪唔系姓王啊嘛？ 系，我怀疑诸葛都系即系少数民族嚟嘅，即系呢啲咁嘅名嘅诸葛嘅。 仲有啊， 系 少数民族又唔当系 唔当人， 唔当你系独立人喎。 系， 即系好多嘢咧，唔推选咧，选举嗰时冇你份喎。 不过都系喺就算西方喺十九世纪嘅时候，好似头先万恩赐咁讲，就基本上。是好多呢啲規矩，男人先可以選啦，貴族啦，又或者係某一個宗教嘅有咁嘅信仰，你先至可以。 宗教又係陰公啊， 學歷又 係 嘛？ 係啊，學歷都係一個。 你係偏叫做外教啊，咁咧就係大鑊啦。外教嘅人士咧就係異端邪説，你同埋一個教都死。都话你系 唔同会都死，唔同会 都可能会死。所以 外国而家兴起一个讲种族主义咧，而家成个人哋以为啊，你即系种族主义咧就系歧视嗰啲某一啲黑人啊或者唔有色人种啦。其实佢唔知中世纪有一个叫 religious race 嘅，咁其中咧呢个系咩咧？就犹太人 系仲阴公。 他真是種族嚟喎，佢唔理你喎。猶太人又唔易認噶嘛，好多時候溝得幾溝，過咗幾世之後咧，就 都是白白地的啦，或者黑黑地的啦，咁嗰啲嗰陣時開始咧就有所謂宗教的 race， 咁呢猶太人又是冇地位嘅， 真係慘慘， 係啊，所以呢個係種族主義開始啦， 以羅馬為中心的 教廷， 教廷，教廷為中心，即係羅馬為中心的地區。咁當然咧，後邊仲有好大笪地，嗰啲冇所謂算唔算咧？冇所謂民主政 咩？吉布賽， 吉布賽都仲慘， 又係好多嘅。 由開始到而家，都未當係一個民族，一個有地位嘅民族。 係啊， 唉，真係 迫害到嘔啊！迫害到嘔， 迫害到而家咧， 冇福利，乜都冇。 而家當係一啲流民。 遊民 當係啲女人咧，就當佢係啲細路仔，當係婦女咧，同埋細路仔當係即係爛鬼啊！ 所以好多人聽好出名嘅嗰個歌劇叫《卡門》啦，佢唔知卡門就係吉卜賽女人嚟噶嘛？係啊， 係啊， 所以咁有淫 蕩。嗰啲傷殘又係當佢唔計喎，即係中流台嗰個 病啊、智障啊、 病 陰功嘅啫。 係啊，尤其是好似咁講，即係話個智力啊，例如可能你個精神嘅都係一個其中一個篩選嘅情況。不過就即係話自古以嚟，其實選舉裏邊咧，嗰個選民嘅資格咧，其實係不斷地有唔同嘅界分方法。 系 啊，即系睇翻就算而家咧嗱，我哋好似话有一个好似叫做自由普选，即系咁嗰只啦。其实而家都有一个界分方法嘅，就系应该系绝大部分嘅民主国家咧，佢仍然都未成年咧，都仍然系唔可以。佢仍然都唔可以成为一个选民，即系佢都仲有一个咁样嘅界法嘅。 以前咧就仲刻薄啲，仲刻薄。咁而家咧叫做好咗啲。以前呢我記得呢就是犯人是不准投票的。 是啊，是坐監的。 現在坐監準喎。 準的喎。 即是還有一些智力未夠的。 是。 即是蒙古症啊或者某一些心理病啊或者他們那時當瘋癲啊。 瘋人是啦。 魔鬼上身。 魔鬼上身。 叫鬼上身。 鬼上身那些又是不當。 又 系当你人嘅， 系啊，又冇权选嘅， 又冇权选嘅， 系 即系阴公， 系啊。嗰时佢哋最初美国点啊黑薄啲黑人咧，就系话佢话你咧唔该你识写你个名先可以做选民，咁啊死啦！啲黑人咧又唔使 点识写自己名啫， 即系系啊，我阿嫲都唔识噶，唔好讲啊，唔好讲到美国啲黑人啊，我阿嫲都唔识啊，我唔系，所以点 解打交叉啫嘛， 唔系同埋雕个印章啊，日本人点？日本人最初又系噶啲即系啲穷人啊，其他嗰啲冇书读噶嘛，文盲嚟噶嘛，中国老实讲，49年解放仲有80% 中国人系文盲嚟嘅， 系啊， 咁佢哋点识写自己嘅名啫？你仲要有啲人改啲名做鬼死咩麗霞啊咁啊，美麗個美麗雲霞個霞咁點寫咁多筆 啊？麗字死啦，幾廿萬 係咪啦？咁好啦，於是咪要整個印章，成日帶住佢有乜嘢咪抌。 所以咪中國人話呢個簽名叫畫只龜啦，真係畫只龜打個交叉同我好親眼見過啊！ 係 打嗰啲打手指模用紅色嗰啲。印章啲 石印 啊， 曬印啊嘛， 就打隻手指模喺度，就當係簽咗名。 係咁啊，唔得噶喎！即係如果美國早期咁樣咧，佢話你唔當係你唔可以派張選票俾你喎。 係咩？ 係啊，就係最初唯一個方法，即係南部嗰啲啊，因為美國係各個州有自己嘅法例㗎嘛，冇亦都冇一個叫中央㗎嘛。咁啊，好啦，咁你打完內戰之後，好啦，我哋釋放黑奴啦，黑奴可以自由啦咁。咁死啦！佢自由咪可以有權選咯。咁點樣令到佢冇得選咧？咁最初咧就係話：好，唔該你簽個名先，先至攞到選票。咁你畫只龜咧就唔當嘅。 中國人咧仲好，就為龜當嘅簽名， 當係簽名 有效。 係啊，咁啊嗰陣時即係19世紀尾咧，美國啲黑人咧係冇選舉權嘅，冇選票嘅。 不過都係啊， 黑人識寫名嘅時候有底套咯喎。 係有唔同嘅一個。 你要小學畢業先可以做選民喎，咁死又死啦！啲黑人好多讀書唔 邊有小學畢業啊？讀書都冇讀唔到啊！你睇嗰套《我為奴17年》啊，七 十二年， 唉，陰公啊！啲細路仔係去唔到讀書嘅， 係啊，陰公， 係咪啊？ 所以乜又唔得啦？你識寫個名咧之後咧，又出第二條橋，總之係整到你啲黑人咧冇辦法去。 直至到1957年好似， 嚇， 然後只個第一個女人搭巴士嘅時候，去到嗰個巴士嗰個白人箱啊， 係， 然後只坐落去唔肯走。 是 中被警察拉啊！ 拉坐监啊！ 坐监啊！ 犯法噶， 犯法噶。 系，同埋嗰时就算系女人都唔可以跑马拉松噶嘛。 系啊，唔准嘅。 咁佢为你好啊，惊你跑伤你啊。 唔止 为你好、啊， 唔准跑马拉松。 系 入去都唔准入啊。 嗯， 我咪有套咩？而家都有噶，有套中东片咪话，中东啲女人最唔准入去球场睇波噶。 系啊， 有套戏咪话嗰个女仔扮男仔啊嘛，然之后点样捐入去睇波嘛，睇足球啊嘛， 入都唔准入去啊，即系飞都唔卖俾你啊。 咁唔卖啦。 系咁，你话咧嗰个歧视性别啊、宗教啊， 边有得选举啊？佢哋冇得选，边有得选啊？ 边有得选啊？ 唉， 中国叫做好先进嘅国家， 系 好早啊。已經有女人參選，即是女人可以去選舉，已經是一個進步的國家，比而家所謂進步的民主國家咧，仲要進步咗。 嗯， 好啦，咁後土地講一陣，再講講啦。 係啊，聽下黃仲遠有咩睇法啦。 咁聽第一個你選啊， 係 選擇。咁啊，林子祥、叶倩文唱嘅，听完歌咧，新闻报道。 就算一切重来，我也不 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 在外交上塑造善意的大国形象，又加强对台湾的威胁，呼吁欧盟成员国支持台湾成为世卫、世界卫生大会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观察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236点，跌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90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59，瑞士法郎0.901，加元1.307，人民币6.619。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21美元，卖出1,945.1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偏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南海东北部。而西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寻常的。 这个困境亦都应该促使香港整体重新思考本地航空业的未来。 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志乐： 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定位是普遍的共识，但是政府的政策怎样配合和推动更值得思考。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经典广播剧《命运的同学会》2000年作品， 点解系你嚟接我嘅？你唔系要举行婚礼咩？ 邓凯林， 咁我都要嚟接新娘先至可以行婚礼噶。 新娘？ 系啊，新娘咪喺呢度咯。 蔡雅阁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命运的同学会》，11月7日起，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有冇留意过香港嘅雀鸟啊？ 香港观鸟会咧就录得全港有超过550种嘅雀仔，有啲咧住喺香港，亦都有啲咧其实系大旅行家。你又有冇留意过佢哋嘅叫声呢？ 由11月开始，逢星期四清晨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大自然之声》，有香港观鸟会助理经理陈燕明带你认识香港嘅不同雀鸟。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位于非洲北部的撒哈拉沙漠正逐渐向南扩张，影响当地人的生计和粮食供应。有见及此，非洲联盟在2007年推出计划，要在2030年之前建起横跨11个国家的绿色长城，透过植树建造阔15公里、长逾7000公里的植披带，去阻止沙漠化，并藉此修复1亿公顷的荒废土地，从而保持稳定的粮食供应， 并希望创造10,000,000个职位。今年的9月初，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公布绿色长城计划的进度，情况并不理想。报告说，在指定的1亿公顷荒废土地之中，仅仅 4% 被成功修复，计划为参与国带来$90,000,000的收益，在农业、水土保持方面创造了335,000个职位，占新职位的总目标 3%。幸好绿色长城计划亦都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旱地管理和修复、恢复自然植披带等等的活动，额外修复了位于规划地带以外的1400公顷土地。但是报告亦都指出，若果要在2030年或者之前达成目标，参与国需要每年修复820,000公顷的土地，平均每年的开支高达$4,300,000，对于参与国家来讲实在是天文数字。计划到今日所获得的承诺拨款之中，有90%是来自国际组织，但是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经济，资金来源肯定会受到影响，但是程度是怎样仍然是未知之数。老实说，当资源运用要作出取舍的时候，生境管理和修复这些看似不紧急的课题往往不被视为优先项目。地球病了这么久还未好翻，又可以怪谁呢？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五咧就本来应该轻松啲，但咧啱啱咧就美国选情咧非常之 你呢个唔轻松咩？自管 吓都唔 好多人当佢系一个闹剧嚟睇， 呢个花生酥咁样， 即系好似你以前做啲节目73咁嚟睇嘅咋，你唔好当啲人咁严肃。 咁选举意义咧都有喺度嘅，咁问一问啊黄仲远咧。即係究竟而家呢個選舉啊，呢種咁嘅現代選舉有仲乜意義咧？咁樣 係啊，的而且確咧，即係頭先我哋喺第一節傾嘅時候咧，即係選民嘅資格咧，都經過即係重重嘅波瀾咧，先至可以係去到一個叫做比較平等而普及嘅形式去定嗰個嘅資格。咁啊，當然啦，即係喺現代嘅選舉嚟講，就係其實係一個機制，希望去做到咧，即係有一個叫授權，即係一個人民嘅授權，同埋其中一個都好緊要嘅係一個嘅即係社群嘅參與或者社會嘅參與，令到大家覺得呢一樣嘢係有份嘅。咁呢個其實同的而且個心理係好有關係嘅。即係當一件事如果你自己冇份嘅時候咧，你基本上唔會投入於裏邊嘅所有發生嘅事嘅。 即係啲社會都冇我份嘅。 係啊，咁啊，所以基本上佢就唔會有任何嘅貢獻啦。係啊，咁所以為咗咁樣，亦都可以授權俾。一批人佢可以去做到定住某啲方針去管理呢個社會或者呢個地方嘅，咁啊有個選舉出嚟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從呢一個嘅角度去睇嘅話咧，選舉係我哋除咗放權俾一啲嘅管理者，同埋就去制定一個可能管理嗰個地方嘅方向啊嘛，即係大家都一齊去同意嘅。但偏偏咧，好多嘅而家現代嘅，就算係心理學或者叫做行為科學咧， 都講過出嚟呢，原來我哋選舉又唔係真係咁根據返自己自由意志去選㗎喎。 係咩根據咩呢？ 首先呢，第一樣嘢呢個真係諷刺到不得了，但係呢大家聽落去嘅時候呢又非常之人性化嘅。 係。 有啲嘅好多嘅選舉呀，喺美國啦、澳洲啦、歐洲，例如奧地利、法國啦、全部做呢一啲嘅研究呢，佢其實就係問返啲選民。 嗯， 你做咗喺呢啲嘅民主國家裏面啦，你做咗呢啲咁樣嘅投票。其實呢最終呢你投票嘅一個好緊要嘅選擇嘅條件係啲乜嘢。 嗯。 咁呢 即係你憑乜嘢 选， 又凭乜唔选佢？又凭乜嘢选呢个人？点解你点解你选拜登？点解你选特朗普？ 系啦，点解你会定一啲乜嘢嘅规矩嘅咧？咁、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最直接嘅就当然系个政纲啦。但系其实大家我谂对于呢件事已经 有听过， 好似冇听过咁。例如啊，就算今次美国啦，都唔好话净系香港人啦。嗱，香港人就更加唔会睇佢究竟有啲乜嘢嘅政纲。我相信咧，问十个咧，我谂都有九个咧都系答唔出嘅。 嗯， 系啦。咁啊，就算美国咧，其实大家都唔系好知道里边我去投选嘅时候，拜登同埋特朗普咧，佢究竟有啲咩分别同埋政纲嘅。咁咧发现咧，原来咧有九成嘅人咧。都是根據一啲嘅表面現象，包括就係嗰個人俾我有啲乜嘢嘅印象，我覺得心裏我覺得嗰個人係一個乜嘢嘅人，我認為佢去管理 嚇樣子好重要喎、 樣子好重要， 即係選人就唔係選事， 係咯， 唔係對人不對事， 對人不對事，九成添，仲要嗰個嘅情況出嚟， 係， 而且喺所有嗰啲嘅民主國家裏邊 都係咁， 係啊，都係咁樣嘅一個情況， 選曬嗰啲麥克龍，麥嗰啲麥克龍。 嗰時誒唔中意女人，咪唔啱克林頓夫人。 誒麥克係啊係啊 係啊，一定 話希拉里係唔好運行， 一定係冇運行， 美國人唔信，唔信。 唔信女人可以， 系啊，唔信女人可以管得掂。 所以开头就谂住啊，俾个授权俾你，你就可以咧去定咗究竟呢个地方系边一个去管，点解佢会适合咧？佢提出嚟嘅意见咧，系可能系啱呢个地方，但系同呢一个咧就完全相违背咗。 系咯， 系啦。跟住就仲有一个嘅，呢个就系近代啲嘅，更加近代嘅一个。研究嘅，其實呢個人咧就叫 Daniel Kahneman， 咁啊丹尼爾卡利曼啊，係應該係上兩屆嘅經濟諾貝爾經濟學獎，其實佢就係一個心理學家， 即 係 快思慢想嗰位， 快思慢想嗰位，係啦，咁咧其實佢就定咗嘛，佢有一個叫做展望理論啊嘛， 係 prospect theory。咁佢裏面講呢就話呢人去做決定嘅時候呢其實係俾佢哋嘅初始狀況佢嗰度呢就叫參考點影響。就所以呢佢就唔係根據嗰樣嘢應唔應該或者係好唔好。佢係俾之前嘅初始點個參考點影響例如係點樣呢即係佢其中一個研究呢就係話如果喺選舉嘅時候呢通常連任嗰個呢佢就會喺連任之前呢就做到歌舞升平多啲嘅所以大家都會聽到喺美國選舉裏面呢、就嚟大選啦咁所以呢個股市又會好嘅 係 係啦咁跟住呢就會係粉飾太平咁樣呢又有啲突出嚟呢令到啲國民呢就覺得呢係我有啲嘢係已經擁有咗好好㗎喇喎。因為呢佢發覺呢如果人嗰個初次點覺得我自己係喺一個好好嘅狀態呢 做乜要變呢 係佢就會選擇唔變嘅。 係 咁要變呢係啦。 咁所以呢嗰、那個時候呢奧巴馬嘅時候呢佢就我諗有一個嗰時好出名嘅口號啦就係 change, 咁嗰隻改變。咁佢呢就突出咗好多當其時的共和黨的一些嘅問題出嚟，就話如果不變咧，就唔得啦， 就結啦。 咁咧，當人咧就覺得係一個輸嘅初始點嘅情況之下咧，佢就會咧選擇同你搏過嘅。系啦，就会不如我转一转啦。 宁愿揾个第二个人做， 唔知佢一定，佢未必一定做得好，但我试试先。系啊， 又或者咁，即系唔理佢系咪做得好啲， 变好过唔变。 系啦，其实好似而家咧，美国嘅选举都会系咁。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有一个感觉咧，就系 anyone but Trump。 真係嗰個情況就會 係咁樣。 PPT 啊嘛，呢個係啦，我都唔理後邊嚟嗰個啊，拜登好啊， 係唔 使啊， 揾只豬籠 咪得啦， 揾只豬籠佢選都得噶啦， 可以咁講，因為大家都會覺得係拜登未必係一個好理想嘅人選，只不過係大家都 唔想再見到 係啦，唔想再見到阿 Trump， 所以大家都係有咁樣嘅心態去做嘅，所以就係話。都唔理嗰個人係邊個，總之我唔想要而家嘅狀況，所以你俾邊個我咧，我都會接受會多嘅。 而家嘅選舉咪個意義啊，係咁樣樣嘅話咧，咪 呢個有嘅社會科學家咧就叫做 negative voting 啊，即係負面投票啊，即係總之兩害取其輕。總之我唔中意 A， 我就幾大都選 B， 我唔係因為認為阿 B 好過 A。而是話咧，我唔中意見到阿 A， 我係要掹佢落台，就咁簡單嘅。 係啊，所以呢一類型嘅而家嗰個選舉個形式咧，越嚟越係走呢一個方向添嘅。所以咧，用醜聞同負面新聞咧，係而家應該係全世界嘅選舉嘅主流方法嚟嘅。 哦，係 啊，攻擊對手， 係啊，唱衰佢，因為唱衰佢就會影響咗佢。頭先嗰 90% 嘅就覺得佢個人係點抹黑佢，係啦，令到佢嗰個印象就對於大部分嘅選民嚟講咧，就係非常之唔好。 係，尤其是呢個喺咩咧？喺60年代金乃迪同尼克遜啊，第一次所謂電視辯論嗰度就知啦。咁佢跟住完咗做一個調查，就係唔係嗰陣時唔係全世界全美國家庭都有電視機噶嘛？仲係黑白時代。咁就發覺咧，聽心機嗰啲咧，就多數咧。都是選阿尼克遜嘅，就係因為佢根本係做緊總統嘛，佢爭取呢個連任，即係佢做過副總統，咁啊爭即係變咗好熟咯，好熟書咯。你問佢乜嘢政策，佢都可以答得出嚟。咁但係咧睇電視嘅咧，全部選曬金乃迪。 啊，因為有樣睇， 有樣睇，同埋尼克遜咧就一路講咧，一路就飆冷汗，即係嗰個樣啊，樣衰啊。我佢而家簡單啲講就係 佢又大鼻，有鼻又係 啦， 鼻又唔靚， 係啦。咁而家所以咧就變咗咧，就係嗰個真係第一次啦，因為第一次美國嘅電視辯論選舉啊嘛，就係話如果你係上電視能夠討好啲選民咧。啊！佢都唔知道你嘅，我啊，頭先阿黃仲遠講，佢未必係知道你。 但係今次係兩個老鬼嚟嘅喎，一望而知咧，即 係唔係？而今次咧，好多人話就係嗰啲叫做反 Trump 啊嘛， 反 Trump 唔係真係投拜登嘅。 哦， 你睇到嘅，佢話好簡單啫嘛，喺呢個大選之前。Trump 咧好多造勢晚會，哇十萬八萬人咁嚟，咁啊搞好多巡遊。阿拜登一次都唔搞，因為佢明知其實佢嘅擁趸唔多。咁咧而家啲人點解會選佢咧？就因為啲人憎阿 Trump。 哦， 你咪即係反 Trump， 好似阿直情黃仲遠頭先講嗰樣嘢。 所以阿拜登基本上佢係 乜都唔使做嘅。 佢其實咧就係 唔好做咁多嘢。 唔做咧就錯得就越少。 係啦。 所以例如佢應對通常應對負面新聞或者醜聞，可能都係有一個策略。你一係就快啲去承認咗或者自己爆咗佢。係。咁但係佢嗰個嘅策略咧就係我冷處理，因為我冷處理咧就會令到咧你憎阿 Trump 嘅人越。即係夠繼續落去咧，因為我錯嘅機會就少，令到我憎我嘅人咧就唔會增加咧，基本上我就會贏。 係啦，冇錯， 憎我又唔會升級先，起碼撳住咗呢個温度啊。 系啊，所以佢只要令到自己唔系咁差喺大家嘅选民面前嘅情况之下咧，咁当然啦，再加埋有真系传媒嘅帮助啦，即系冇去 传媒好得意喎，今次嘅美国嘅传媒咧，即系差唔多咧，好少可侧一边喎，就差唔多咧侧晒落去咧，讨厌啊 Trump 嗰边， 系 呢个咧就系可能咧就系呢四年来咧。Trump 咧得罪人多，稱呼人少。 係佢一上來就已經話人哋假新聞啦，即係已經注定咗有一個仇口喺度。 係同新聞界冇嘅關係。係 啊，所以阿反智頭先所講話由電視嗰度開始咧， 啊， 其實嗰個時候咧就已經非常之多咧，係話究竟傳媒媒體。是對於總統的大選是有幾多少影響？因為咧嗰、那個佢嗰個文路就係話咧，因為既然你係從嗰個個外表個觀感去做一個決定嘅時候，咁傳媒嘅影響喺呢一方面咧，就應該係其中一個最大嘅。 係啊，最大嘅啦，一定嘅啦。 係啊，所以令到 尤其喺美國咧，嗰啲人仲揸住報紙噶嘛。 即系唔系香港咁样就睇报纸好少睇噶嘛？美国仲系睇好多报纸， 系 仲系听好多播音， 嗯，听睇电视多， 仲系睇电视，电视唔使问，一定系当然嚟噶啦，一定系占最大强力噶啦。 嗯， 但系仍然好多人都睇报纸噶嘛， 系啊， 报纸嘅渲染力咧，真系咧举足轻重嘅。 同埋有一样嘢就系啲选民懒啊。即係呢個英國嘅 Brexit 啦，即係英國脱歐嗰個選嗰、那個投票咧、就好證明一樣嘢啦。原來咧，即係啲選民其實好懶嘅，尤其是去到應唔應該脱歐呢啲咁複雜嘅問題，佢影響會幾 咁多嘢要諗。 佢根本即係好懶，佢根本都唔明白個問題。咁所以咧，能唔能夠用一個好簡單嘅口號？咁啊，所以嗰陣時 Brexit 咧就叻到咧，即係直情揾架。而家我哋都見即係賣廣告好多啦，喺個巴士啊，住住喺啲細嘅地方咧，好使得嘅喎。 其實 你嗰句口號咧，能夠即係好簡單話俾佢聽，嚇脱歐啦，脱歐對你著 生 跛 啊， 嗰啲叫生跛啊， 生跛啊。 我每次講呢一個咧，其實係非常之切合人性嘅，而且係唔單止切合人性，係嗰個腦嘅運作嘅。因為其實咧有啲嘅腦神經科學咧，其實佢會睇咗咧就係點解啲人咧係會咁標題黨。其實佢從呢一個開始嘅，就係話點解會淨係睇到一啲嘢咁表面嘅，佢就已經信，而唔會再去深入了解咧。即係其中一個咧，佢就話，因為咧人腦咧，就算你靜止嘅時候咧，即係雖然佢佔身體嘅容量可能係2%，但係佢靜止嘅時候咧，都會消耗咗你咧。人嘅20%能量 係 靜止嘅， 係啊，好犀利 嘅，係啦。咁所以咧，人有一個嘅自己嘅選擇嘅機制，其實好多動物都會係咁樣噶嘛。即係你可能蜂鳥佢拍翼拍得好快，所以當佢靜止嘅時候咧，佢會盡量減到自己嘅身體嘅温度去到3-4度，咁啊唔需要再去用佢哋嘅熱能去做 save 到好多全部嘅熱能咧就去飛。咁、人咧就會係個腦，咁、所以人其中一個嘅機制咧就係、當嗰樣嘢。佢係可以好直接俾佢覺得表面上嘅合理化咧， 就唔用腦啦。 佢就唔會用腦，呢個就叫做 heuristic thinking， 就叫佢叫做直覺思維。 係啊，呢個咧我嗰陣時唔知道呢個名詞咧。 係。 咁嗰陣時咧就有個發明嘅，嗰陣時叫發明嘅，就話咧千祈唔好改啲名咧係咁長咁沉。譬如嗰套片咧，阿陳果咧叫做咩？仲 乸爺我 們， 咁啊乸爺 乸爺我們咩小花？ 咁啊死啊！ 成鳥香 到而家都係叫做小紅花。咁啊最好咧就兩個字到三個字， 係 叫上海灘。叫做狂潮， 係 叫家變，叫網中人。 咁唔怪得以前真係咁短嘅喎，啲 越短就越好，越容易記。點解？你容易記咧，就因為人問你：你琴晚睇過咩戲啊？ 哦，你死啦！那天我睇過那天夜兩個搭 檔， 哇！嗰個天都光埋。 咁你話我琴晚睇個網中人，容易記啊嘛。 啱啊， 呢個就係你個 term 啊， 就係嗰個直覺思維。 直覺思維啊， 係 啊，唉，而家知道啦， 明白有道理， 啱有道理嘅。好，咁啊，聽日歌先。叫陪你倒数，阿张国荣唱嘅。 时候已经不早，要永别忍多一秒已像到，朝着世界末日迎接末路，要抱着跌倒，让我倒数跟过谁伤好，任压力盖掩焦土，起码没法遇上更好，陪你倒数生最梦死都好，没法找到一个永生的国度，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律政司介入人民力量前议员陈志全私人检控工联会议员郭伟强的普通袭击案件，决定不提正功起诉。陈志全获律政司的信件，批评不提正功起诉是放生郭伟强，会同律师商讨下一步行动，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但承认有一定难度。郭伟强说要等法庭作最后决定，但认为是迟来的正义，反映律政司经过长时间考虑作出最审慎决定。律政司说由于司法程序仍在进行，不宜评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结束访京行程，转往广州。佢早上获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接见。韩正表示，中央坚定支持林郑月娥和特区政府，期望香港更好把握国家发展大局，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地和香港融合发展的事情，中央都会全力支持。新华社报道，韩正在会面中提到，希望香港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工作。林郑月娥总结行程时说，已经就防控疫情、恢复经济和纾解民困三方面向中央提出支持香港的政策，但现时不能够透露具体内容，希望在11月底的施政报告交代。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因采访查册日前被捕。蔡玉玲是以服务提供者形式受聘，并非公务员。公务员事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服务提供者不是政府雇员，公务员事务局无权限批准提供任何给予政府雇员的福利、协助或者支援给他们。公务员事务局表示，公务员如果因为执行职务而遭受与贪污无关的刑事检控或者牵涉民事诉讼，可以根据公务员事务规例经部门首长向公务员事务局申请法律援助。公务员事务局会根据个案的情况、法律意见和相关部门首长的建议审核有关申请。对于政府其他的雇员，作为负责政府人事聘任政策的政策局，公务员事务局亦都会以公务员事务规例的原则和框架作为参考处理同类事件。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308点，跌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02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52，瑞士法郎0.901，加元1.305，人民币6.615，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88，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了。 即使到了今日，如果不是有民主制度的规则约束，自动放弃最高权力的人还是一个都没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时代的惊奇》，华盛顿如何营塑自己成为革命的象征、共和国的领袖，作者约翰·罗德哈莫，由人民社群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廿分钟到咧。咁啊，今日题目咧仍然系讲咧选举嘅意义啊。有啊，黄仲远、马恩赐同埋刘天赐。咁啊，正话讲到咧呢、這个选举嘅意义咧，啊，点解会啲人选咩？选乜嘢咧？咁啊，似乎咧有啲。同个原意啊，个初心有啲唔同喎、啊。 即系最初喺启蒙时代咧，即系外国嗰啲思想家认为咧、即系只要教育普及，啲人咧有嗰个资讯嘅来源，譬如你有书你睇，有报纸你睇啦，咁啲人就会即系知道啦，即系识嚟用理性啊，嚟选你即系自己嘅人啊，咁样嗰种啊嘛。咁而家发觉咧。即係二十世紀一路廢咧，就係好多行為心理學家啦，即係黃仲遠咁發啦，即係嗰啲人研究原來唔係嘅， 唔係啊， 人咧就好鬼懶嘅，因為人好懶，成基本上咧就唔中意用腦嘅。 個觀念咧，即 係有 而家就話好神聖的一票， 係 神鬼性咩？ 係啊，其實呢個真係呢個就其中一個咧，都係我覺得都有少少諷刺，即係成日都話神聖嘅一票， 係啊， 但係其實嗰一票咧，你諗翻落去自己投票。那個時候的心態或者一些的要求呢都其實非常之馬虎的 是很馬虎 的這樣我覺得要分從社會科學那邊說就要分開兩個情況來說、即是當你覺得一切都即是社會很穩定、即是這個前途很好現在走那條路 OK 你就發覺投票率是低的 是嗎是 啊, 是啊真的、你一去到個社會去到有個危機的時候那些人就供出來了、 今年也是美國最高的 投票率、投票率是最好的 香港都試過啦， 即係香港都 係 啊， 近兩年都係啊， 即係將來嗰個都係 係 一定 嘅，將來有嘅話， 所有嘅即係有呢個所謂自由嘅選舉嘅時候咧，嘅情況係一樣。即係話選票而家意義咧，就係話去到一個社會有危機嘅時候咧，我可以用一個選票啊，人民咧就做出一個決定。呢個決定咧就可以，即係未必佢真係選到選賢與能，未必嘅。但至少咧，我俾咗一個警號出嚟啊！即係等於好似我 睇到個 reaction， 個社會病咗啦。即係選多人投票，你知道咧，即係個社會病咗啦。咁你要去搞掂佢先，你點樣去醫治呢個社會嘅病咧？咁變咗即係選票咧，即係選舉咧，變咗有第二種意義啊！黃仲遠，你覺得係咪？ 係啊，仲多咗一種意義添啊！呢種意義咧，又係咧在开头想着有选举的时候呢 是 可能是没有这样想到的。 是 就是其实选举其中一个呢是有人这样讲是一个维稳的。 维稳。 维稳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你在想呢就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刚才才讲的你神圣的一票你可以在一个动荡一点的情况之下、用你自己手头上的一票希望可以做到某一些的改变的嘛。但是呢其实那個情況呢有些人會這樣想呢就是其實選舉這件事會不會其實是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遊戲或機制呢 都會是、 因為呢你知道人呢當有選擇的時候無論你那個選擇只不過是咖啡或茶的、這個是其中一個最經典的嘛即是你去到茶餐廳、他們叫 two by one 即是咖啡或茶人呢就自然就覺得、我有得選擇但佢個選擇咧，就偏偏咧，佢好難會講咧，就係、我不如要個就個賓治啊，唔會嘅，佢就係要就係、你就會俾佢定咗，我唔係咖啡咧， 就係茶。 啱啱 咁，但係我同時間我又覺得我自我感覺係良好喎，咁咪令到嗰個穩定性就會好高 啊。好似有得揀， 好似有得揀 咖啡或茶。咁然之後咧，你揀咖啡咧，唔該要加兩蚊咁。咁於是全世界咧，90%都係揀茶噶啦。 係係冇錯。 咁其實佢就係想逼你揀茶。係啊，即係你可以話冇啊，冇得揀噶。即係你呢個餐咧係跟茶噶啦，咁冇咖啡嘅。咁你條氣咪唔順咯。 不過係 心理上嘅好過喺呢度咯。 不過咁樣呢個咧越嚟越多限制喎。係，我舉個限制嘅例俾你聽。嗱，好似咧某啲地方，譬如台灣咁樣咧。佢臨選之前咧，就唔准做勢嘅喎。你選舉之前咧，冷靜期，有啲地方係準嘅喎。 係啊， 有啲地方咧就越公得行咧，越冇龍冇獅仲好。嘈邊巴閉越好。嗰架車咧四圍去宣傳，咁咪仲好。咁啊，亦有好多限制嘅，譬如咧嗰啲人咧，上做勢台做勢嘅時候。有啲地方係唔有啲姿勢或者啲語言係唔准超過嘅，咁啊一路咧俾啲限制就係咧希望咧平均到每一個被選人啊佢啲公平嘅對待，譬如咧我哋傳媒你讲一个人嘅名嘅时候咧，你要讲晒，讲 晒其他， 烦到 好啊！ 你 又几 廿 个 嘅候选人嘅时候， 你可以完全唔讲嘅，唔讲嘅时咧就全部个个都唔讲，一讲咧就要全部讲晒。咁呢个咧其实只系一个限制嚟嘅， 其实冇乜用嘅， 系啊， 其实冇用嘅。 咁但問題咧，就覺得咁有用啊！ 表面公平，啱啱我哋頭先講一樣嘢。 係啊，同埋佢其實呢個好形式化啦。其實咧，的而且確，如果從心理學嚟好睇咧，佢有一個叫做單純曝光效應，就即係話咧，以前打廣告咧，即係平霸，總之我打得夠密咧， 就會多啦。 係啦，例如阿黃尖，即係兩哥就夠曬數，即係呢一啲咧，你係。都唔知點解要記住呢句嘢，記幾廿年。但我偏偏咧就喺我個腦裏邊咧就會記住，因為佢只要佢夠個頻率嘅話咧，我就係容易記入腦嘅。咁所以如果佢係好多嘅曝光咧，理論上咧，俾個選民個印象就會深，可能就會投佢機會會大。但係就而家變咗形式化啦。 咁亦有嘅，有講過嘅。一張報紙嗰時啲老師傅會教嘅。邊個位咧係安排？左上角定左下角？定右上角定右下角？呢啲地方咧，就你睇到咧，嗰啲人睇到咧就會個印象深啲啦。 哦，有咁樣嘅一個， 有你知啊？ 唔係，係啊，你做過編輯，你知啊？我做過編輯咧， 就一定。好啲老師傅會教你嘅，正話俾你聽。 橫排就左上角，直排就右上角，一定噶。 有規定嘅， 係啊。 咁啊，使到你咧感覺到嗰樣嘢重要。即係你擺個人名係咩字號咩嘅號咧，即係話幾大啊？ 係。 又決定咩佢嘅身份同埋決定佢嗰個吸引力。咁呢個咧有陣時咧就。夾硬做咗工作咧，就唔覺嘅。譬如咧，我記得咧，美國總統選舉曾經試過咧，佢話標佢樣出嚟之際咧，就有一秒鐘啊，標有老鼠啊嘛，明唔明啊？話咧 跟住 咧就俾一個樣 閃一閃，跟住閃閃。 咁嗰一秒鐘係睇唔到嘅，因為你殘留喺個 腦 印象嘅裏邊咧，係16/1秒啊。咁但係問題咧。佢點都有樣嘢俾咗你，殘留咗喺你個腦海裏面。呢個咁無形中就抵毀咗佢， 叫做 sublimate conditioning 啊嘛，呢個即係心理學啲，即係有噶。甚至你好多嗰啲廣告都係嘅，即係好多廣告都係表面上咧，你 暗中俾咗你， 閃咗你， 閃咗你，咁你唔覺，以為咧，潛意識地入咗你個心， 係。 系啊，其实呢个都会的，而且个头先阿马志咁讲咧，心落里边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好似潜意识咧令到你咧就会记住佢想你记嘅嘢。 系啊， 例如有啲人咧叫好读心咁样嘅，佢读心咧就即系话咧，好，我而家俾阿次官咧有十个 number， 我俾你任拣三个，我点样都估到你拣身边三个 number 噶啦。其实佢喺成个可能阿次官由入嚟香港电台嘅过程里边咧，望下个走廊又望到一三五呢两个字。呢三個字，跟住去洗手間嘅時候咧，又有個一三五嘅字， 係啦，冇錯， 入到個播映室又一三， 又有一三五，跟住咧自自然然咧，你喺度揀嘅時候咧，你就會令到最熟悉嗰個印象就會揀嗰個。 有時咧話齋咪叫發咗口夢啊，你都有，你都記得嗰啲嘢，其實咧就其實暗示咗俾你，暗中話咗你聽，你自己接收咗，你唔覺，呢個咧就選舉啊有好多。而家啲人出術啊！ 唔係，即係而家嗰啲咁嘅伎倆啊，即係說服人或者暗中說服人去做某一件事嘅伎倆越嚟越犀利啊！即係20世紀，即係以前啲人係諗唔到有呢樣嘢嘅，即係點樣通過影像啊各方面嘅嘢嚟，即係令到我哋咧係冇，即係你除非你經過，即係好似我哋呢啲啦。所以點解話教育需要教啲人咧係批判思考就係咁解。係你唔好即係突然間個腦閃到乜嘢你就講乜嘢。 嗯， 你要多啲用腦啊！好似頭先講就係、是、因為佢而家所有現代社會嘅廣告啊、宣傳啊，就係、是、你唔用腦咧，你就中咗佢計啊！ 嗯， 係 啊， 你就落咗答啦。 尤其選舉咧，你係揸住你個神聖一票啊！ 而家越嚟越唔神聖添， 揸住你神聖一票咧，係你係有權選你嗰、那個擺喺邊個嗰度。係咁呢個你有冇睇小佢？可能咧。你嘅中意與唔中意咧，就決定有決定性嘅一票喎。係、 啊。 咁但係咧，你又要知道埋咧，原來係有暗中預早講咗嚟聽嘅。 係啊，同埋你諗翻上一年嘅時候，Donald Trump 佢透過劍橋分析。 系、嗯、啊， 当中所做嘅即系用个大数据嚟到知道摇摆州份里边嘅人咧、嗯，其实咧大部分咧佢今年就冇办法啦，即系两已经嗰个方法咧就已经公开咗，因为 第一次得，第二次加唔到。 佢好精准嘅，因为摇摆州份嘅人咧，佢就发觉咧有好多咧就系、是、喺心理学有一个叫做Big Five 啦嘅其中一个嘅性格嘅测试噶嘛，咁、 嗯、 当中有一批人咧就叫做親和感多嘅人，即係 agreeableness。佢哋咧就係搖擺州份裏邊最搖擺嘅人嚟嘅，即係話咧，你就佢等於咧就係話，例如阿灣次就話要食中菜，阿次官咧就話要食西菜，跟住咧嗰個搖擺州嗰、那個 agreeableness 親和感嘅人就話，阿中菜又好。西菜都唔錯，咁啊兩邊都得咁嗰只，即係佢永遠都好難去做一個咁嘅決定， 佢唔會嘅， 係啦， 即 係 跟大隊呢啲人。 咁佢哋登廣告嘅時候咧，就專針對呢一批， 哦， 佢哋發覺搖擺州份係 搶 嗰 班人，係啦，搶到班人， 即係你揾個最緊要話俾佢聽，嗱呢有隻領頭羊啊，我哋成日都中意講呢樣嘢，呢班人咧就跟啲領頭羊嘅， 是 只問題就是你能不能夠製造到一個這樣的形勢出來給他， 是沒錯， 製造了那他就跟個領頭人， 是那麼那時候做領袖也會教導這些伎倆的， 是 就是怎樣伎倆呢，就是哄客賊， 是怎樣 原來人是很害怕客的， 是 你用了一個方式去嚇他呢，你不信呢就會落地獄的啦，那他腳都要或者你不投這個呢，你會呢將來面對一個災禍的啦，可能打仗、啊可能呢饑荒、啊、人是保護自己的嘛，是不想這些發生、這些有沒有可能呢，不是沒有，可能好少，但你嚇咗佢先，咁、嚇完之後又氹翻你，嚇氹咧就俾啲希望你，俾啲光明面你，咁你覺得咧又好似唔信佢又唔得， 係啊， 有一個解決方法咁， 解決方法，咁係咁咧就 嗰啲街邊。街邊撈人賭錢咪最叻咯， 嗱 你話啲容易咁嗱，我一擺落又贏啦，又贏啦，實有個做妹噶嘛，我哋話以前呢啲氹嘅就係做妹啊，係 啊， 揾個人嚟做妹， 咁所以咧呢啲技巧咧 在我哋嚟睇咧， 系 即系已经熟知噶啦，即系原来系营业员嘅 手 法嚟嘅 手法。 哎，你唔用呢方法咧，你系增加唔到你嗰个销售额嘅。 系啊，系啊。 咁啊，于是乎咧。你係選舉啊，或者其他要喐動一啲時候，尤其賣票咧， 賣票， 唉，就用啲拖拆嘅， 最緊要有個妹喺度， 啊，有個 妹 喎， 你識 咗 個妹就好容易， 拖埋拆， 係， 咁啊，所以咧呢個世界咧，其實好多嘢都係 太多橋啦， 好多橋嘅， 係， 啊，尤其而家咧變咗係 management。嘅一種方式嚟嘅， 都係嘅，同埋就永遠恐懼咧，係人其中一個好難處理嘅，係 咪啊？真係 係啊，因為咧恐懼咧，佢就只會聽行動。其實嗰個情況就等於咁啊，即係我哋 touch wood 啊，即係例如一笪地方佢有火警嘅情況之下，咁全部人都好驚啦。咁當佢一出去嘅時候，只要有一個人叫佢走邊一度地方，佢都一定跟嘅。因為一個人喺驚嘅時候咧，佢只會聽行動，係唔會有太強嘅思考嘅。 跟佢領頭羊咯。 所以係領頭，所以好多咧就要製造咧國難啦，打仗啦， 係啊， 製造一啲所謂 crisis 啊， 都係喎。好似話阿 Trump 係唯一一個暫時係連任嘅時候冇因為即係共和黨係打仗咯。所以頭先阿趙公講呢一個咧係一個佢哋嘅策略嚟嘅， 策略嚟㗎，係 啊， 製造咗危機咧，呢危機當然可以將其他力量夾埋啦，合埋啦，但同時咧就製造一種恐慌， 係 你一定要靠佢， 即係你一扎朋友去旅行啊，迷路就已經咁嘅，係啦，都話啦，一定係行左邊嗰條路啦，行左邊嗰條路，我哋出到翻去㗎啦，咁，咁你啲人就跟咗去㗎啦，其實佢係咪得咧？唔知 未必嘅， 未必㗎，未必㗎，未必㗎， 咁 所以即係你有清醒啲，你就要問啦，你點知咧？即係你要問多好多嘢啊嘛，但係好似頭先話齋，而家啲人基本上唔中意用腦啊嘛，嗰度慘啊真係，點樣可以改變呢樣嘢啦？ 係呢個咧要慢慢傾啊，星期一咧， 星期一睇下嚟 就 馬鼎盛。同我 馬恩智 同阿 同埋我 係 就一齊咧講講美國大選 今次嘅美國 延續今次嘅話題 啊，今次話題咁啊，請大家咧留心收聽。咁啊，星期日咧就個題目咧叫浪子喎， 又有我份。 咁啊，有你份嘅 浪子喎，你係啊？ 我唔係。 馬恩智同埋梁敬國講。浪子， 文杰华就啱啦，文杰华真系， 系 咪？唔浪啦，周围去啊， 梁敬国都想做浪子嘅， 想做，唔知做 唔成。 邓达志就系啦，邓达志就典型浪子喎。 我就想成日想做浪子， 做唔到啊，做唔到。 系，不过我咧就星期一至五日都有啦，星期日咧就由留翻佢哋文杰华主持啊。 系啦， 咁啊跟住咧就呢只歌咧就逆流之歌。咁啊，聽完之後咧，就新聞報導，新聞報導之後咧，就阿基哥啊，呢個咧《那些年》張惠基嘅節目，大家聽埋嘅節目最好休息下，未遲啊。 係啊， 多謝黃仲遠俾咗呢個好嘅題目我哋選舉的意義。咁學到啲嘢啊！咁啊， 好啦， 下次再嚟啊！ 好，聽歌啦， 拜拜。 春夏后始终在奔波，怎把握春的资格？